中国政府嘅政策唔支持啊嘛。情人节啲富，好多谢你赐俾我哋有一个平安，同埋都大风雪嘅晚上啦，都唔冻啊，啲结话唔好冻，但系都大风。咁喺度，我哋再喺度感受李善言嘅教导，希望能够从中咧培养我哋生活里边出嚟我哋智慧啦，喺我哋生活里边受到啲诱惑，能够去识得去分辨。亦都求你赐给我们健康，在健康里面我们懂得去感恩，能够的教导下呢，我们谦卑地生活，还有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，能够传扬你的炎与光，发挥你慈爱的信息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，希望你继续带领我们行这条路。以上所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的。 我哋今日繼續講埋第22章嘅後面嗰兩大段，23節開始，23節。喺第一至22節裏面，大家有冇嘢要分享咧？今日冇咧，就我哋去23節啦，跟住幫我讀。23至43。 在那一天，否認復活的撒杜塞人來到他跟前，問他說：師傅，梅瑟說，誰若死了沒有，兒子，他的弟弟就應娶他的女人為妻，給他哥哥立字。在我們中曾有兄弟7人，第一個娶了妻，沒有子嗣就死了，遺下了妻子給他的弟弟，連第二個與第三個，直到第7個都是這樣，最後那婦人也死了。那麼在復活的時候，他是7人中哪一個的妻子？因為都曾娶過他。耶穌回答他們說：你們錯了，不明了經書，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，因為復活的時候也不娶也不嫁，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樣。關於死人復活，你們不曾念過天主對你們所說：我是亞伯郎的天主、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話嗎？他不是死人的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民眾聽了，就都驚訝他的道理。 我們講法利西人呢，就講過很多次，都很多次他們出現。那今次呢，就整不到好像撒杜塞人出現了。那究竟撒杜塞人是什麼東東呢？那最特別的地方，他就是不相信復活這個事蹟的。咁撒杜塞人喺當時嘅時代咧，耶穌基督嘅時代咧，佢哋嘅生活態度或者佢哋信仰態度係咩咧？或者話佢哋嘅對嗰個現實環境，佢哋係接受羅馬人嘅統治，大前提呢個係冇問題啦。咁佢哋咧一般咧係比較經濟富裕一啲，可能係因為既得利益者啊，呢個都即係有一班有個背景啦。咁但係咧，亦都係喺宗教方面咧較為保守嘅。咁佢哋咧就接受梅瑟嘅法律，嗰、那個托拉呢個梅瑟五書。咁但係因為梅瑟五書裏面咧冇講過有復活呢啲咁嘅事件啊，所以佢話邊有復活啫？梅瑟五書裏面都冇講及呢啲咁嘅嘢，所以咧佢哋就唔相信有復活。咁由於佢哋唔相信復活咧，咁你知道一路即係由法利塞人、經師、司祭長咧，要問耶穌都捉耶穌嘅痛腳啦。咁即係都似乎唔知即係做啲咩人都走下，即係要整個陷阱俾耶穌踩，點知耶穌都唔中佢計啊咁。咁啊，於是咧呢啲係咯呢個。撒杜塞講咧就諗住即係可以威翻陣啊，再又再問耶穌啊，所以佢叫佢做師傅即係喺表面上咧就都好似法利賽人一樣師傅。 啊，佢就引經據典添。梅瑟話：邊個冇誒死？邊個死咗？如果冇仔咧，佢個細佬就應該娶。而家我哋講應該個嫂啊啊為妻，為哥哥咧，咪哥哥咧生個細路仔嚇。咁是七個人都係咁。咁啊，好啦，究竟梅瑟話梅瑟邊度話咧？咁有冇你哋有冇印象啊？OK， 創世紀38章第八節，或者我哋可以由第六節開始睇啦。咁我哋個內容會用嘅清楚啲啦。啊，猶大給自己嘅長子厄爾娶了妻子，名叫塔瑪爾。猶大嘅長子厄爾行了上主所厌恶的事，上主就叫他死了。于是之后没有什么事了，是不是？于是犹大就对奥兰说：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，与他尽你为弟弟的义务，为给哥哥，给你哥哥立后。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他的做法。於是就算奧蘭呢，他又衰奧蘭明知後裔不歸自己呢，所以當他跟哥哥的妻子夾的時候呢，他將精液遺失在地。那這個是他出現一個另一個問題了。那另外一個就是申命記25章，这个呢就清楚了法律性了。5至6節，第5節开始就说：如果兄弟住在一起，其中一个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，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，丈夫的兄弟应走近他，以他为妻，对他履行兄弟的义务。看到了吧？以前那個即係梅瑟當時的法律啦，咁啊第六節就話：他所生的長子應歸亡兄名下，係為哥哥嘅，嚇唔係佢自己嘅。咁呢個就係當時梅瑟的法律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撒魯西人咧就引用梅瑟呢啲法律咧嚟到對耶穌講。於是佢做咗個例子，佢話：我兄弟七個人都冇仔女就死咗啦，咁究竟将来大家都死咗啦吓，连呢个女人都死咗啦，咁呢、這个你话有复活，咁将来呢个女人系边个个妻子咧？咁啊，如果有复活咧，咁的而且确系个难题噶喎，系咪？喺当时佢咁样谂法，不过耶稣就好清楚话俾佢听喎，你嘅谂法咧系有啲错误嘅，系有人间嘅谂法，系现实嘅谂法。他在服务的时候，他是七人之中你不明了经书，也都不明了天主的能力。那么经书说什么呢？就是下低那句话，下低就说：我是阿巴郎的天主，伊撒的天主，雅各的天主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服务的时候，人不娶不嫁，就没有分嫁，好像天主的天使一样。所以关于死人呢，这个天主呢是活人的天主啊，而人呢再不需要分嫁，那使乜想这个女是边个的妻子呢？那啊，活人的天主啊，那个这个什么那句说话呢，我是阿伯拉天主、以撒的天主呢，就出自出谷记呢第3章第6節呢。那这个是讲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人和天主的关系啊，或者说在死者与天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。因为在当时的第3章出谷记的申命记，我们要看看它的背景，它的背景为什么就是这个这样讲法是表示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，是活人的天主呢？那你怎样看法呢？那由于当时天主显现给梅瑟的时候，第3章第6節显现的时候呢， 即系天主由荆棘之中叫梅瑟，话梅瑟梅瑟，佢就话我喺呢度。天主话你唔可以到呢度嚟，将你嘅脚上嘅鞋咧脱下，因为咧所站嘅地方系神圣嘅。跟住就话我系你父亲嘅天主，阿巴兰嘅天主，伊撒嘅天主，同埋雅各伯嘅天主。嗱，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，系啊，咁啊都系同一个天主啦，系咪？不过，我嘅父亲阿巴郎、伊撒加、雅各伯都死咗咯喎，咁即系如果梅瑟你咁谂下。不过其实喺呢度有另一个问题出现，就系话我本身如果系只系我啲咁嘅死刑嘅天主咧，系冇意义嘅，因为我系佢嘅天主系。即是生者的天主，而家你是生者呢，咁先正有我同你的关系先有意思。因为如果我是死者的天主呢，咁同你的关系呢就冇乜嘢意义喺度。咁其实呢句说话呢，阿巴兰的天主、伊撒的天主、雅各的天主，唔单止喺旧约里面出现咗几次呢，其实喺新约亦都出现过。然而圣经学者就想讲出一样嘢，就是话其实阿巴郎、伊撒格和雅各伯呢，其实是指他们不是死了，存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名字，而是他们仍然有一个永恒的生命。那所以这个永恒生命呢，变成是我是他这个现在虽然 在当时现世的生命那条界线里面呢，曾经是他的天主，不过现在他超了这个死亡的界线，他仍然是有个生命的，所以呢我是他的天主。其实想讲出，就是他们仍然有一个生命存在。所以耶稣就引用这个这样的三个圣祖的天主这个说话呢，来到指出就说他不是死人的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即是那些群众听到耶稣答这些这样的法利赛人，就当然很惊奇呢，耶稣这么透彻了解圣经当时的梅瑟，即是天主对梅瑟所说的话那个含义来到讲出来。那当然法利赛这个撒杜赛人呢是没有想过这样，有没有问题？ 可不可以再解多一次那句嘢话，我是你的父親，我是你父親的天主，阿伯的天主，伊撒的天主，阿伯的天主。你剛才講就是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了永恆的生命，而天主是跟他們在一起，那跟單人有什麼關係？ 跟單人有什麼關係？因為他們不是好像我們在我們的觀念裡面，現世的生命就是生有個存在，死亡就是沒有了嘛，就沒有了。咁但係而家天主話俾佢聽，我係你祖先嘅天主，唔單止係當時亞巴郎生勾勾嘅時候，你話主天主呢個伊撒格亦都係咁話啊，因為你係我父親嘅天主，係我天主，到亞伯亦都一樣。咁到梅瑟嘅時候，其實就已經好遠嘅時代啦喎，係嘛？咁而天主就話俾梅瑟聽，我係你祖先嘅天主，係伊撒格亞伯伯。阿巴郎伊撒格亚伯伯，咁其实个含义咧，唔单止系当时你祖先嘅天主，其实系而家仍都系阿巴郎伊撒格亚伯伯。佢哋虽然唔喺呢个梅瑟嗰个时代咧，唔系现实，唔系当时嘅一个生活嘅人物 physical， 而系喺现实嚟讲系死咗嘅。但是天主要话俾佢听，点解引用即系死者啫？咁佢要讲嘅，我系一个永恒，天主自己系一个永恒。咁而呢个人嘅佢当时所谓经过呢个死亡嘅界线咧，仲有一个永恒嘅生命咧，而天主仍都系佢哋嘅天主。 咁即系由头到尾都系同一个天主啦。 系同一个天主。 系啦。 呢个天主唔系一个死者嘅天主。咁其实佢想讲咩？想讲就系话死亡之下系有生命嘅。耶稣想讲出嚟就系话，所谓有复活嘅，有呢个生命系有复活嘅。当然，即系耶稣当时讲嘅复活，同我哋而家谂嘅复活就系有啲可能有概念上唔同。而家谂复活就话， 當然我哋都係考古啫嚇。啊，第日即係你死咗之後，有啲人話你咩嗰陣時究竟變成咩樣咧咁？究竟係即係你八十歲嘅時候嘅樣啊，定係十六歲嘅時候嘅樣咧咁？ 就 解十六歲嗰個啦。咁但係即係保龍都解釋啦，佢話即係我哋好難咁樣諗法，我哋只係諗粒種子死咗，佢即係新嘅生命出現，究竟係點樣啫？係嘛？好難講啊嘛。咁無論如何咧，係一個生命嘅天主。咁所以耶穌咧就要用呢一個咁嘅説話咧嚟到話俾當時嘅撒杜塞人聽，這個生命咧係指。即係一個復生，就好難理解啦。 因為佢哋問嘅問題就係講死後點啊嘛，但係而家耶穌答佢咧就係話係講，即係係喺個活人嘅天主嚟嘅，意思就想講呢樣嘢係咪？ 唔知咧，即係我哋今日就係喺呢個環境，就好似用多啲資料去理解嚇。當時嘅法利賽人，唔係法利賽人，當時嘅撒杜塞人，點解即係好似？冇諗過，或者話佢哋唔識得答耶穌咩嚇？你好似係喎，即係耶穌講冇得答，因為係怕其他人咧，我唔知道，因為其他人係相信佢噶嘛，特別係法利賽人添。 咦？如果係咁講，我又更加唔明啦。嗱，因為呢句嘢咧，即係頭先講嗰句，我係你嘅父親嘅天主，即係呢句嘢咧，其實喺猶太人裏面咧係。是很熟的嘛， 嗯， 即是差不多是等于你讲这个东西出来的话呢，他就明白他背后的意思的嘛， 嗯， 啊，那他背后的意思如果用回刚才那个理解的话，就是说天主这个永恒的天主是跟所有人都在一起的，无论他是生好或者死好都是那个天主来的嘛，那所以犹太人应该会明白这句说话的， 嗯， 即是当时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他們應該就會明白，哦，這句說話背後的含義就是這樣的。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，那不到那些撒杜塞人去否認的這件事，因為即這句說話的概念就是，那個大前提就是一定有一個活先，然後這句說話的背後意思才明白的嘛， 嗯， 是吧？如果是沒有復活的話，這句說話的背後意思是不明白的，嗯，那如果是這樣去理解這句說話的話，那那些撒杜塞人根本是沒有憑據去否認復活的，因為這句說話在猶太人那個傳承裡面是已經傳了很久了嘛， 嗯， 是的，所以那個即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那些撒杜塞人哪有憑據去否認， 原因就是他們看就是 就是唯一可能就是說即是梅德五書裡面講過會的， 是的，沒有這個 concept， 即是他們直接看那個教嗰個説話，譬如話，哦，你哥哥死咗冇細路，你做細路嘅要為你哥哥生個細路。咁因為嗰度係咁樣講嘛，即係法律上明係白紙黑字咁寫出嚟嘛嚇，有法律啊嘛。咁但係復活佢抄雲回真五書，可能都揾唔到呢個兩個字，呢個冇呢個概念喺度。 咁但係其他 以色列 人相信有復活，咁佢哋基 本嗱呢個我唔知啊，但係法利西人咧，好明顯係相信復活嘅，所以保羅都利用佢哋之間嘅差異咧，當佢哋俾人誣告嘅時候咧，啊嚟到去話俾佢聽。 仲有個反思想就話，其實佢因為復活嘅時候，我哋唔娶亦都唔嫁啊嘛，咁使乜理佢有冇仔有冇？咁後代啫，咁唔使 再 咁麻煩 嘅， 阿弟好又娶阿嫂啦，咁即 係 直情死鬼咗咪算咯咁，即 係係啊，當然即係因為佢冇分嫁咁，所以唔需要理會究竟呢個女人係邊個個太太啦，係嘛？咁 講，你唔係好重視你嗰個立志嗰度有冇子孫？ 嗰個答案就其實係好簡單啦。因為耶穌咧就唔單止俾咗呢個答案，而都加多另一句添，即係話佢本嚟即係佢由於有冇復活問題，於是咧就做咗一個困難，就究竟呢個人屬於邊個嘅太太咁。咁耶穌話咧根本冇分解呢回事，咁啊佢答咗佢啦。不過由於想答翻前面嗰個有復活嘅問題喎，咁佢咪於是講埋呢一堆嘢。